第七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跟整栋别墅素雅简约的装潢相反，洛雅雅的房间布置得很奢华。纯实木的意大利家具和床上厚重的水貂皮毯子，彰显着主人的品味和财富。房里所有的摆设都非常规整，像是许久未曾有人动过，可木地板却又刚刚打过蜡，一尘不染。这矛盾的冲突将整个房间烘托得更加清冷。床头挂着洛雅雅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她一身珠光宝气，眉目锐利，美得锋芒毕露。温小辉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洛雅雅，他记忆中的洛雅雅不会有这样冰冷又犀利的神情。温小辉走到梳妆台前，那巨大的梳妆台就像一个美妆品展柜，上面的每一样东西温小辉都梦寐以求，可他生平头一次面对这些宝贝，心思却不在上面。 你看上什么就拿吧，过期了也浪费。 温小辉的手划过那些造型精美的香水瓶，最终落到了一把古朴的梳子上。他拿起梳子凑到鼻尖，一股醇厚的原木香味。 玉檀香？ 嗯。 我姐这几年到底在做什么？一把梳子都要好几万。曹海叫她洛总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？ 我不知道，我对他的事几乎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这么聪明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你知道他痛苦绝望，你知道他被欺骗，这些可都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却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痛苦绝望被欺骗。 温小辉的声音尖利中又带着颤抖，他不是能藏得住话的性格，尽管被反复警告不要深究洛雅雅的死因，可是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的没了，他怎么可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洛伊皱起眉，眼神中有一丝委屈，他小声说： 我真的不知道。 我不是针对你，你不知道就算了。 温小辉看着洛毅惶恐的样子，以为自己吓着他了，顿时态度软了下来。他摸了摸洛毅的脸，洛毅点点头，看上去有几分可怜。 这把梳子给我留个纪念吧。 嗯，好。 温小辉走到洛雅雅的衣帽间，顿时又被震惊了。整个偌大的房间就是洛雅雅一个人的衣服、鞋包、珠宝展示厅，而这里只是一个她不常回来的家。温小辉感叹， 就算我姐什么都不给你留，你把这些东西都卖了也够吃一辈子了。 我不会卖的，但你喜欢可以送你。 温小辉感到难以承受的失望，他看到了很多平时只能眼馋的东西，可唯独没有看到他真正想看的，他记忆中姐姐的痕迹，那个把他从小带到大，省着早餐钱给他买冰淇淋，为了省下2块钱的车费背着睡着的他走2公里路回家的姐姐，和这个奢华城堡里的女王好像不是一个人。他甩了甩脑袋，想从那种压抑的情绪里抽离出来，于是他故作轻松地问：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啊？ 我看过你的博客，挺有意思。 洛毅靠在门框上，似笑非笑。温小辉突然想起自己的微博，大概尝到了一秒钟的尴尬，因为他的微博内容主要分三类：化妆造型教程、各种搔首弄姿的自拍，以及肌肉猛男图。不过他很快就释怀了，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他才不在乎别人是嫌他娘还是同性恋呢，别人怎么想关他屁事。 红得特别快，也就1年多吧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当然是因为我长得美了。 有道理。 哎，走走走，去你房间看看。 洛毅的房间在三楼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温小辉又看傻了。洛毅把整个三楼打通了，因此房间非常大，屋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面墙都被完全利用起来，放置了数不清的东西，可同时又能保持整齐和干净。温小辉从来没有见过谁的房间有这么难以归类风格的，因为这里什么都有，海量的书，三台电脑，游戏机，相机，各种模型，工艺品，收藏品，乐器，运动用品。高达模型和古欧洲铜币可以出现在一个展柜里，滑雪具和羊皮灯放置在一个角落里。总之，这些东西从中到西，从古到今，从原始到高科技，从二次元到三次元，像一个浓缩百货。这些风格迥异的东西碰撞出来的违和感，反而变成了奇异的和谐。 你屋里东西也太多了吧。 我说了，我兴趣广泛，四楼的阁楼里也全是我东西。 真是够广泛的。 温小辉坐在书桌前，摆弄着一支很漂亮的钢笔。洛毅俯下身，胸膛几乎贴着温小辉的脖子，抓住他的手，打开了钢笔帽。温小辉顿时感到有些别扭，洛毅离他太近了，近到他能闻到洛毅身上温暖的味道。那轻柔的发茬轻轻搔着他的脸颊，好像一路养进了心里。他的呼吸有些沉重。 你干嘛？ 突然想写你的名字。 温小辉身体僵了僵，这种杀千刀的暧昧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深深觉得自己真的是憋坏了，也不怪卢卡那个贱人成天嘲笑他是饥渴的小处男，就算他是 gay 也不能对一个15岁的小孩有遐想呀，何况这还是他姐的孩子。洛毅抓着他的手，在纸上写下了温小辉三个字，笔锋苍劲，犹如斧凿，大气浑然天成，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少年之手。温小辉抽回了手，夸赞道： 你写字真好看。 谢谢。 温小辉莫名的有些紧张，他站起身来想转移一下注意力，目光落到了眼前的书架上。 嘿，你这终于有我感兴趣的东西了。 他拿起书架上一个精雕细琢的香水瓶，镂空的金色花纹和镶嵌的宝石颇有游牧民族的风情。他凑到鼻尖闻了闻，密封性很好，香味很淡。 挺好闻的。 这不是香水。 那是什么？ 是吉普赛民族流传了上千年的一种春药，或者说毒药。 啊？ 这个配方的浓度很低，是我自己调制的，如果浓度高的话，打开闻上一闻就会很有兴致，直接服用是能致死的。 你这孩子是不是成天研究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都没人管管你吗？ 你可以管我呀。 洛毅眨了眨眼睛，眼神出奇的温柔。温小辉莫名有些不敢看洛毅的眼睛，他翻了个白眼儿。 我可管不过来，操太多心会长皱纹的。我要回去了。 哎呀，小辉哥，再陪我一会儿吧。 天都黑了，再晚就没车了。 那你今晚住在这里吧。 不行啊，我妈会骂我的。 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除了我以外的人来过了，家里有人跟我说说话，感觉真好。我真舍不得你走。 温小辉感到头皮发麻， 想走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了。洛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生活，一定非常寂寞吧。 那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 洛伊立刻笑了，那笑容用繁花盛开来形容也半点不为过，顿时让温小辉觉得挨顿骂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他到底没敢打电话，编了个理由给他妈发了个短信，然后就关机了。其实他根本骗不了他妈，反正回去都少不了一顿骂，还不如今晚清静清静。 小辉哥，你晚上想睡哪里啊？因为我家从来没有外人来，所以没设客房，保姆房好久没有打扫了，没法住人。你要住妈妈的房间吗？ 温小辉立刻摇头，他虽然很想念洛雅雅，但他胆子真的不大，还是有点迷信的。 那你跟我一起睡吧，我床很大，晚上我们可以聊天。 温小辉看着洛毅坦坦荡荡的样子，在心里挣扎了一下。 我要是拒绝，会不会显得自己心虚啊？行啊。